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声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 烤肉子女 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人叫我 该用它，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脸。 快乐大街酒吧里，大宝，听说你换了一新相机啊？ 哎 啊，怎么了？ 这么不会过日子，这前头还有人买相机呢， 花你钱了 啊？人家买的是高级的那种。 买什么送的？ 说老买什么送的？这个国外有好多老相机，知道吗？拍出来以后啊，就还原这个景象啊，非常的真，都是胶卷的。现在胶卷的很少， 你玩这些啊？ 你还买彩色胶卷？ 我还真玩这个。 对，你胶卷多大的？ 胶卷这么大的， 拿手比个，这我们听得出来吗？ 就跟你比个形象点吧，就这么大的吧。 那叫135的胶卷都不知道。 对，就往里一搁，啊，一拍，然后就那种大的正方体的，然后带。 你听我说，正方体那个东西啊，洗是靠那相纸正方，它并不是照出来那是正方。 是正方体，这不是拿一布把脑子一裹，弄好了吧？3、2、1的。 然后你还解释没有魂没丢，咱们拍一下魂还在。 那上搁的是眉粉，你知道吧？起到一个照明的作用。13:1的，你知道的吧？ 那三脚架那都是铜的，你知道吗？那了不得，那高级坏了。 论斤卖也好些钱呢。 说的是有是没有？ 你把相机历史给我们介绍这么半天，你买那什么？ 就是人家宝换手机了，我想说，现在人家宝那相机分辨率得1000万有吗？ 1800多万。 1800多万 啊！1800多万， 你多少钱 ？这我真没注意，不当回事儿。就是我从来、 哦、相机好坏不重要， 不在意这功能。 那你这个就不行了。 你原来我是一个有正事儿的人 啊， 所以我在意的是手机通话功能，不在意手机的拍照功能。 不是你照， 我真想照，我找的专业的，就专门玩相机的人，您跟我一块给我照张相，不在意。 而且大磊一直认为摄影拿个手机相机摄影挨上吗？你就叫拍照片得了。 哎，你这么说对了。哎。有个人拿个照相机或者拿个手机这么一拍，你就叫摄影了，太糟践这词儿了。 哎， 你不能说你上卡拉 OK 唱俩歌，你就叫歌唱家了， 对不对？ 大磊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说，摄影是用光的艺术， 而且是人有专业干这个的人， 一定要把钱用光。 啊，你想花钱那还不好办，你给我呀？ 这是小花理解的， 我给你用光了。 我们认为那一个专业很神圣的。 大磊他是个技术派啊，有口诀。 对啊， 变焦基本靠走，虚化基本靠抖。 这是什么口诀呀、啊？ 这是通俗的口诀。 对焦基本靠扭、 哦， 遮光基本靠手。 就按这口诀的话，能照出好东西来。 侧光基本靠丑，防抖基本靠肘，除尘基本靠口，模特基本靠狗。 这是狗， 那也是一种特殊的这种范围啊，对不对？ 啊、哦，嘿，你瞧， 以前人家还问过这个大磊说：“哎，你看那 F4怎么样啊？” 嗯。 大磊说了，不错不错，适合拍风光，成像锐利，色彩通透。 你听听， 哪 F4 啊？人小姑娘当然就，连现在最流行的一起去看流星雨都不知道。 嗯，说的不是一回事，我说的是专业，他说的是业余的。 大磊也，什么年代了还去看流星雨？ 就这功夫就没对上焦。 家宝也懂点摄影，跟人家顶级的摄影大师聊天。 嗯， 您用的是什么呀？ 对，你看都得交流。 他们人用的是什么？ 我用的是 D80。 你看 D80 都行 什么呀？ 我到底懂不懂？ 是房号吗？ 房号？他晚上上人家去？ 我还以为动车呢。 小兄弟，不是不是，

苹果却一声不发，人里的黎明文静悄悄。 想见